B, remote from, 就那个介词 from 要把它弄好。 From 就是表示一种隔离，隔什么东西的距离，隔着多少距离。 哎，隔着好多距离。 我们都说 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远，是不是用 from? 还真是，对。所以这个里面你看 ,the farmhouse is remote from any other buildings, 这个里面的 remote from, 一定记住我接 from, 但好多时候会接 away, 就多了。 其实这词儿您可以跟 far from 一并来记。far 也是远， remote 也是远。 对。 不过这个 remote 显得特别的偏远。 特别远，对。 就是这个意思。 人迹罕见罕至那种感觉。 当然它在时间上，刚才我们说了地点上是这意思，时间上啊它依然是表示遥远的和久远的。 那你比如说在那遥远的过去。 In the remote past. 在那遥远的将来。 In the remote future. 所以说不一定非得是过去啊。 我记得这个 H.G. 威尔斯在写时间机器的时候用过这个 in the remote future. 在遥远的未来啊，地球上没人了，您猜有什么？有一螃蟹。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当时还把那个 in 把它画下来，这个是一个用这个介词 in the remote future。 有啊，那动画片里也有啊，像那个 Wall-E 瓦力 啊， 那个动画片里也是，地球上都没有人了，就剩下小机器人。那个 Wall-E 挺好看的， 然后、挺可爱的。 对，然后又外星人来了一个叫 Eva， 对， 啊，也是个小机器人， 然后在一起了， 不好说。 那么就 把你这个幼儿园的事儿没搞定以后、 没搞定啊、 未来都是创伤， 是吧？ 未来都是创伤， 都是 trauma 是吧？ 都是 trauma 是吧？ 就是在 remote past 的事情没解决，在 remote future， 它还是个事儿。 哦，行。 我们的祖先啊，远祖，可以说 a remote ancestor。 对 ，ancestor 啊，就是我们说的祖宗、祖先啊。这个祖先是特别特别早以前的了，都是祖宗的祖宗了。就这个 a remote ancestor。 对，很远很远了。 是。 福妈曾经一度想把我们的单词课叫做单词的祖宗， 单词的祖宗 被我给拦下了， 是有点吓人，是吧？ 福妈这个有时候想法一想起来收不住， 收不住啊、 幸好我给拦下来，不然我们又说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单词的祖宗。 哎，应该这样，哎呦，各位祖宗，大家好，欢迎来到单词的祖宗。 福妈也是为了做节目豁出去了， 拼了， 已经。就差点下跪了，跪下讲了。我们还可以说呀，说这个专指人的那种关系较远的一些，例如像远亲这种。 哦，那你比如说远房表亲怎么说呢？ 这生活里用的多吧？ 对， 咱也可以用 remote。我一远房表亲 ，a remote cousin。 cousin 啊，就是我们说的表亲了 ，remote cousin。它不是说啊，跟您那个距离，就是它既有距离上的，它也有这种。就我们说血缘上的哈，这种远远亲这种感觉， 就是 not closely related， 对， 不是特别近的， 不是特别近的， 专指人啊，人指亲戚的时候可以用远亲 a remote cousin。 对， 我们说这个人的这理论吧哈，这想法哈有点脱离现实。你说脱离现实是个什么意思？你仔细想想， 就是和那个现实啊特遥远，不搭边儿。 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什么东西从那儿拖出来了，而是说什么东西离现实太远的不着边儿。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啊，这个 remote 它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脱离的， 哎， 是吧， 都脱离了，是 his theories or his thinkings are somewhat remote from reality。 remote from reality 就是离开了现实，脱离了现实。 对，就这意思。所以remote 还是一个挺可爱的词。 我觉得这个词啊，大家可以用在我们的写作当中。思路集经常出现这样的题，比如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是吧？或者说哎呀，你所想的东西不要和现实啊太脱节，那个脱节就叫做 remote from reality。 remote from reality， 对，没错。 所以你要是不知道，你会想说脱咋个脱法呀， 咋个脱啊， 怎么脱呀。 对对， 其实它不是脱的意思，它是远 远。 好了，来看下一个词叫 retreat。 好，这个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小的一个词根啊，就是 T-R-E-A-T。 这个词根呢大家记住，它其实长得呀，你看有点像 T-R-A-C-T 这个词根 tract。 对， 哎呦， 又说到这词儿，我就想起那拖拉机。 拖拉机 ，tractor，tractor， 拖呀拉呀 ，tract。 对，还有你有没有学过词叫做分心走神儿 ？distract，distract 啊 ，dis 表示分开，所以拉着就把你分开了，那你的精神状态就是走神儿的了。所以这个 tract 就等于 treat， 他们是同源的，就是拉这个意思。 所以 treat。还不是对待的意思， 哎，不是对待， 不是对待，他在做词根讲的时候，他是拉的意思， 对， 好，那再加上我们这前缀，我们来组合一下，向哪儿拉呢 ？re 刚才已经讲了，是往回向后，所以是向后拉这个东西，对不对？ 说的干脆利落一点，有一个字儿， 撤， 撤， 对，没错， 是吧？干脆利落点，往前就是上。往后就是撤。 对，所以您看哈，就这个大将在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潇洒，非常的就是一个字儿就完了。比如说冲、撤、回，就这样子的。 是 啊，所以今天我和我们一个这个同学在聊天的时候都说，我说你再去给下属布置任务的时候，没有必要去解释为什么，只需要告诉他做什么就可以了。否则你不是一种将领的心态。所以这个单词你看很好，他你听他的英文哈 ，retreat， 就是一种特干脆利落，就是撤这种感觉。 对，没错， 是吧？ 一个字儿撤。 对，那怎么撤呢？我把人拉回来，拉回来不就撤了吗？ 队伍不就是往回拉吗？ 对， 往回拉 ，re 回 treat 拉，往回拉就是撤退。 没错， 这意思太直白了。 直白， 一般都是在战争的时候，是吧？用的比较多。 我们从山上撤下来了，怎么说呢 ？We retreated back down the mountain 啊，这里的 retreated 啊，就是我们说的撤。那您说后面怎么还有这个 back down the mountain？ 这其实是用加强的口吻，它是多介词连用。 是 back，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往回的意思？ 是 down the mountain， 就是下山。Down the mountain， 对，所以 retreat back 啊，就是使劲儿的往回撤，对不对？ 对。 然后 down the mountain 就是从山上。往下 走、哎、有些时候啊，就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就比如说什么狂风暴雨来了，让它慢慢退去的时候，这个退也可以用 retreat 啊。您比如说这个洪水啊，得慢慢的它就消退了。 The floodwaters slowly retreated。 您看看它的这种消退其实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是它自己在那儿撤的，对不对？ 对。 所以您千万不要用啊这个假被动词啊，就不用了，它就自己就表示的是一种自发动词，就是 retreated 就行了。 这个词的本身有一种什么，就是往后拉的力量。部队为什么下撤？因为有命令在后面拉它。 没错。 是吧？洪水为什么要消退呢？ 因为 它没那么多了。 对，因为泄洪了嘛，没那么多水了嘛。 哎，它也是有什么，由这个地球引力在往后拉了。 对，没错没错。 是吧？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力量在往后拉的，叫 retreat。 retreat。 哎， 特别形象，我觉得每个词儿就跟一画儿似的。 对。 啊。 不止一幅画了哈。 啊，好多。 现在经过傅妈一讲，它都成三维动画了。 哎呦我的妈呀。 本来还是一幅画而已。 哎呦，但是呢晶晶老师一表演，这就是四维空间了。 成几人转了，就开始转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 好，最后一个词，注意这个词它的重音在前面了。Revenue。 Revenue, revenue, revenue, R E V E N V U E. 对 ，R E V N U E 这个词儿啊，我可得给您好好讲讲了。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根是 V E N, V E N. 对， Ven, 这个词根， Ven. 哎，它表示来的意思。其实啊，我跟您说，它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比来还早，风的意思，风。 听风来， 哎，这感觉，您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通风口就叫做 ventilator， 对呀、啊，哎， 对 呀、啊，那个通风的那个设置就是那个 ventilator 什么之类的， Later, 对，当然它也可以简写成 vent， 就是 V N T， 然后通风的这个单词也是 V E N 打头的， 对，来，您再想想，冒险是哪个词来的 ？Adventure， 为啥冒险去的什么地方都不是好地儿，狂风呼啸吗？